được ấy. Hoặc là cô tụng à. Yến Trân, cái mà xuyên chị mong lại phan công cả. Không, cô hãy thành si can. Cô chỗ căn ngăn, cô chỗ căn ngăn, cô chỗ 怪谈之电梯。 啊，呢度呢度咩地方嚟噶？点解我会喺度嘅？好黑噶，好冻啊！呢度咩地方嚟噶？ 呢个系孙哲醒翻之后嘅第一个谂法。孙哲。几个月前从医科大学毕业，学校冇分配佢工作，所以佢决定自己去搵间中介公司搵嘢做。嗱，呢日孙哲去到间中介公司，嗰间公司就俾咗一个医院嘅地址佢。嗱，讲开又奇怪啦，呢间医院竟然系开喺一个好偏僻嘅山卡拉地方，但系间医院啊几大，有成11层楼咁高，仲有两层地下室。地下一层是储物用的，二层是太平间。想到自己马上就要有自己第一份工作了，孙哲心里面难免有些激动。去到医院，入了院长的办公室，交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呢院长就叫他先回家等通知了。 虽然是就是偏僻一点，但毕竟都是大医院，希望可以请我啦。 几日之后的一个晚上，大概是11点钟左右，孙哲突然间接到个电话。 喂， 啊，你好啊，是不是叫孙哲啊？ 是啊，是啊。 是这样的，我是医院人事部的，你之前不是过来面试的，你被我们医院录用了，明天可以过来上班了。 真的啊？好啊，好啊。 孙哲当然很开心，但是他当晚发到很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在医院的手术室里面，手术室那些昏暗的灯光令他觉得很不安，硬是觉得有些什么不对路。拧转头一望，他发现自己原来睡在手术床上面，自己身边站着一个女医生，拿着手术刀，一面诡异的笑容地望着自己。孙哲想爬起身，但是发现自己的手手脚脚全部绑在手术床上面。孙哲不断搏命挣扎，想整断那些绳，但是他发觉自己越挣扎，那个女医生面上的笑容笑得就越灿烂，好像在嘲笑着他。孙哲擘大口想问他，甚至想闹他，但是出不到声。而那个女医生这个时候用手，只见他慢慢攞起那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这种手术刀虽然看落去很窄小，亦都很细把，但是异常咁锋利。在一些妖艳的灯光反射底下，那把手术刀的刀锋发出柔柔的绿光。只见个女医生攞起把手术刀比划了一下，跟着选中孙哲心口一个落刀位，就好像切牛扒咁，攞个刀尖对住佢心口嗰啲薄薄嘅皮肤，轻轻用力向下一吉，成把刀插入心口，跟住佢慢慢咁将把刀向下拉，孙哲嘅肚皮就好似装个拉链咁，刀锋所到之处。那些皮就向两边裂开，一直被划到肚脐那个位。孙哲不止一次讲给自己听，是个梦，是个梦来的，但是身体上边传来的那些痛楚是几咁真实。而这个时候，只见那个女医生用手将孙哲的肚慢慢向左右拉开，然后松开一只手伸入到孙哲的肚里面。孙哲好奇，他感觉到他的手伸入去自己那些五脏六腑里面，在那捐下捐下，不知道在找什么。突然间那个女医生猛力一拉， 孙子啊咁一声尖叫。 啊！ 当佢醒翻嘅时候，已经系中午，抹抹头顶嘅冷汗。唉，原来系一场梦。 原来发梦。 孙子松咗啖气，但系佢肚里面硬系觉得一阵阵嘅痛楚，唔知咩事。佢即刻打到个冷震心谂， 唔通啱先个梦系真嘅？ 呢个时候一声猫叫声令到孙子成个人清醒翻。嗱，佢咁先见到床嘅嗰边趴住只猫。嗱，呢只猫当然系孙子自己养嘅啦。诶，孙子突然间好似谂到啲咩咁，耷低头一睇，唉，发现自己肚上边有五道伤痕。唉，好明显系自己养呢只猫喺度发爪痕，搲佢啦！你死猫真系离晒谱。 啱先嗰个梦咩回事呢？唔通有啲咩预兆？唉，唔谂啦，唔谂啦。哇，咁晏噶啦，快啲去医院报到先。 跟住佢就随便梳洗了一下，就去医院报到。嗰个医院离孙子屋企比较远，坐公交车坐咗将近个半钟头。当佢去到医院嘅时候，已经系两点几，但系医院人就唔系好多。孙哲去到院长嘅办公室，隔咗一阵就入嚟咗一个女医生，跟住将孙哲带走。孙哲好奇怪， 咦？点解呢个女医生睇落去咁熟面口嘅？喺边度见过呢？ 就喺孙哲进入到呢一家医院冇几耐之后，佢听到一啲传闻，话乜嘢？晚黑过咗十二点之后，千祈唔好坐电梯。因为到了晚黑十二点，个电梯就会出现啲好奇怪嘅事，好唔正常。无论你揿几层，佢都会先到地下二层，然之后先会去到你揿嘅嗰个层数。揾维修嘅人睇咧，但系都揾唔到任何嘅问题。嗱，孙哲听到呢啲话就心谂： 哼，呃人噶嘛，点会有啲咁嘅嘢噶？ 虽然佢系咁谂，但系佢都惊。看来他如果晚黑值班的话，就不可以坐电梯，说不定到时真的学知他们这样先落负二层再上回去。喂大佬啊，负二层停尸间来的，谁个想在晚黑十二点钟之后落去啊？探路礼咩？那这日晚黑又轮到孙子值班，因为他听了这个传闻，所以他特别注意落电梯。但是他搭电梯的时候就发现部电梯没什么异常，于是他都忍不住自己笑了自己。 是这个世界怎会有这样的东西，信那个傻啦，痴线的。 就是这样，他继续查看病人的病历。到了十二点半的时候，有个病号突然间按警报，孙子一望，对，竟然是十一楼，哇，亦即是顶层。但是他自己是一楼值班，如果行楼梯上去，唉，就算不攰死，上得来那个病人都死了。但是那就即是要搭电梯。 有什么可能啊？好啦，我今天就坐电梯上去，我就看你部电梯可以对我点。 孙子落定决心，于是他大步向电梯走过去。不过来到电梯口还是犹豫了一下，慢咁伸手按一按个电梯向上一截，电梯门开了。唉，佢深深咁呼啖气，孙哲吞咗啖口水，好慎重咁揽入咗电梯里面，跟住咧就按到十一层。部电梯咧，咚喐咗下，咚震咗下，跟住就慢慢向上移动。唉，孙哲松咗啖气，个心谂。 嘿，我都话㗎啦，你自己吓自己㗎真係。 到咗十一楼，孙子行出打开病房度门，但係病房度冇人。 咁奇怪嘅，明明喺呢个病房咁警报㗎喎，点解冇人嘅？ 唔係话喂，明明喺呢个病房好嘅警报嚟㗎喎。嗱，孙子嘅心一下子滴到上喉咙顶，咩事啊？佢狠狠咁吞啖口水，再望一望个病历。 喂，呢间房的确系冇人住噶噃。嗱，呢个时候咧，孙子有啲懵，唔知咩问题。算啦算啦，唔好理咁多啦，即刻行楼梯落翻去。事关呢个时候，佢都唔敢再坐电梯。但系奇怪，无论佢喺呢一层点行点揾，硬系揾唔到楼梯口嘅，而且净系得电梯道门打开，好似只有呢一条路先可以落翻去咁。孙子有啲惊，唉，个心谂早知头先自己就唔坐电梯啦。就系咁，孙子不断咁喺呢一层去揾出口，去揾楼梯，佢唔敢再搭呢一部电梯。但系佢冇留意到，头先冇人嗰间病房，唔知咩时候多咗一个着住白大褂嘅女人，睇起身好似系个医生。佢踎咗喺床边，背对住门口，喺嗰度唔知搞紧乜。呢个时候，那个女医生慢慢咁企起身，转过嚟，佢个嘴角挂住一啲鲜血，手里面攞住样嘢，嗰样嘢竟然仲喺度，砰砰砰砰喺度跳，系喺个女医生手上边跳。呢个咪一个活生生嘅心脏，睇落就好似啱啱挖出嚟嘅心脏，仲识自己跳嘅咁。而个女医生见到背对住自己正喺度揾紧出路嘅孙子，佢嘴角带住嗰啲鲜血，忍唔住微微向上扬，笑得好诡异。呢个时候，电梯突然之间关门，好似向下移动。唔通下边有人上嚟？嗱，孙哲喺嗰度，大气都唔敢透。跟住嗰部电梯又好似再次向上。嚟翻十一楼咁，咁究竟电梯里面会有咩人喺度，或者会有咩嘢喺度呢？而电梯去到十一层，门慢慢打开，门里面竟然乜都冇。而孙志呢个时候呢，就好似着咗魔咁，佢人忍唔住慢慢行埋个电梯度。好似被人控制住咁，佢行入咗电梯，电梯嗰度门自己缓缓咁关翻。十层、九层、八层，一直都到二层、一层。呢个时候电梯好似冇想停嘅意思，仲系缓缓咁向下移动。负一层、负二层。电梯停咗，门打开，孙哲从电梯度慢慢行出，佢突然间佢停低咗。事关喺佢面前企住一个着白大褂嘅女人，原来又系头先嗰个手攞住心脏嘅女医生。呢个时候，个女医生再次对住孙哲笑咗笑，而孙哲唔知点解望住佢，双脚发软，眼一花，劈啪咁晕咗喺地下。而个女医生行过去，拉起孙哲，跟住将佢戚到埋喺一个柜度，将孙哲成个人摆到入个柜度。 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